咁今日我哋好高兴就有陈崇基牧师喺我哋中间，咁可能唔系好习，佢唔系好习惯咁样称呼佢，大家都叫佢Mark Sir 或者 Sir Mark。咁大家，但系无论如何，大家对佢名字都唔会陌生，因为佢嚟过我哋呢度正道。咁佢而家系喺圣会社区教会做主任牧师。咁我哋将时间交俾佢。今日嘅讲题系闪含雅弗的后代。 多谢弟兄同我哋读呢段咁难嘅圣经吓。咁好高兴嚟到你中间啦。咁我见到咧，你哋教会有发展，同埋有继续前进吓，好感谢神啊！有牧师事务喺中间咁样吓，咁啊已经有牧师啦。咁其实我哋呢啲客席讲完咧，其实唔系好需要嘅啫。我哋冇乜价值噶啦，其实即系最好你主堂牧师就讲翻咁样吓。咁啊，见到你哋头先同牧师倾咗几句，咁啊见到你哋地方开始唔够啊，即系又需要多啲班房啊，咁系好事嚟嘅。即係我覺得呢啲好嘅問題咧，係我哋好 welcome 嘅。出邊泊位又多咗嚇，車又多咗咁。我見到你多咗四個 guest parking 咁樣，咁我就擅自就泊咗一個 guest parking 咁樣。我心諗，我都算係 guest 啫，咁樣應該泊，唔會拖車嘅應該。咁孕婦嗰個就唔好啦，孕婦嗰個唔需要啲咁嘅祝福。咁好高興見到你教會嚇繼續去前進咁樣。喺而家呢個世代繼續去見證神啦咁樣。咁我覺得即係教會如果能夠繼續前進咧，有一啲好嘅問題，我叫佢做 good problems 啊，係好事嚟嘅啊。我哋成會，我哋喺浸會嘅屬下去 plan 呢個 church 咧，幾個月時間咁樣。咁我哋而家都 head to 一啲 good problems 咁樣，即係我哋細路仔越嚟多啊，個嬰兒房開始爆啊。啲青年嘅聚會冇地方啊，咁樣小組或者我哋需要嘅課室，咁我哋都冇咁樣，我哋只係租一個好細嘅地方。其實我都唔係咩主任牧師嘅，我唔係叫主任牧師咁，即係我係掃地又係我，即係清潔又係我咁樣，斟茶遞水又係我咁樣，講道又係我咁樣，即係玩樂器嘅敬拜隊嘅又係我份咁樣嚇，咁所以我係百搭咁樣嚇，咁但係有啲 good problem 唔係好嘅，即係我哋為教會祈禱，其實我哋都係想咁嚇，即係有啲 good problem。有啲弟兄姊妹同我哋講話，我哋唔夠時間，冇地方啊，咁樣我小組喺度咁同時間同一個地方聚會啊，好嘈啊，大家咁樣嚇，咁有啲咁嘅 complaint， 呢啲 complaint 係非常好嘅 complaint， 你諗 go ahead， 你諗，即係我最中意聽呢啲 complaint， 即係總好過調翻轉嚇，你覺得地方太多係咪啊，人越嚟越少咁樣嚇。所以教會繼續前進是非常之好的，特別在這個世代當中，我覺得即如果教會地方的教會能夠茁壯起來，我覺得是今時今日我們最需要的，這個世代最需要。講開這個世代，我想我們就是想起聖經裡面有不同的經文告訴我們，我們作為現在當代一個這樣的世代的裡面，我哋應該點樣去見證神咧？咁樣嚇，咁我諗起咧一段嘅聖經咧，就係頭先主席幫我哋讀嗰段聖經。咁呢段聖經唔係我哋成日會查經會查嘅，不過咧裏面咧，我相信咧係有一啲嘅主要嘅要點咧，係要我哋留意啊。特別我哋知道咧，而家我哋呢個世界呢個世代係一個點樣嘅世代，而喺呢個世代裏面咧，我哋應該點樣去見證神自己咁樣。咁我哋相信咧，我哋個個咧都realize 一樣嘢，我哋咧依家呢個嘅世代咧係一個咧全球化或者好多元嘅一個嘅世代啊 ，globalization 啊，個個人都明白噶啦啊，特別咧喺呢個嘅科技嘅發展咧越嚟越快嘅時候咧即係令到我哋呢個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咧係越嚟越快嘅咁樣啊。冇幾耐之前咧，我睇咗一個嘅卡通一個漫畫咁啊。咁嗰個漫畫咧，有個嘅人嗰個人咧就成身嘅衣着咧係有唔同嘅國家、全球唔同嘅地方咧係嚟即係出產嘅咁樣，即係佢外套可能係喺美國嗰度做嘅，佢咧嘅褲咧可能喺黎巴嫩嗰度嚟，佢嘅 T 恤可能係 Made in China 咁樣，可能佢裡面嗰件嘅內衣係Cambodia 嚟嘅咁樣。 是只是在身上已经是代表着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你想想你身上穿的东西来自多少不同国家，你想想出面的里面的可能有五大洲，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出来的。我们知道呢，现在呢这个世代就是全球化。很多人呢去说什么叫全球化呢，其实最简单的讲法就是 All kinds of people living under one roof， 即是说有不同的种族的人，有不同的类型的人，背景的，就在一个的屋顶屋企底下，我们来到去生活。这个呢就叫做 globalization， All people all kinds of people living under one roof。幾年前我去耶路撒冷一個的conference， 我自己因為一個人去，我就想去省錢，我去親嗰啲地方呢，我呢就會住 Airbnb 嘅，我唔知道你有冇住過 Airbnb， 我喺耶路撒冷就揾到一啲地方咧，啲 Airbnb 咧係租一個床位嘅啫，$15一晚咁樣，我一個人去冇所謂，我難佬係嘛，即係我身又冇錢咁樣係咪？所以我就背孭個背囊去，我租一個床位，那個床位就在耶路撒冷市區裏面一個猶太人的屋企，那個兄弟係擁嗰間屋，咁佢就住樓上，咁樓下咧佢咧就放啲碌架床喺度咁樣，咁啊佢就晾上去 Airbnb 咁樣，咁啊有啲嘅遊客或者啲 backpackers， 咁啊佢哋就會租啲咁嘅床位咁樣嚇，咁啊我咧就一個人租一個床位咁樣。我每次去的時候我都住那個地方的，因為省錢，另外呢就可以認識到不同的人。我記得幾年前去的時候呢，在那個的地方住呢，我一個床位，其他人呢就睡其他床位了。有什麼人在這裡呢？有一對墨西哥來的剛剛結婚的夫婦，他們是做那些旅行社的，周圍去不同地方，他就寫 journal寫俾佢自己嘅旅行社，咁啊有 promote 唔同嘅嘢，咁啊啱啱 end up 做嚟咗 Jerusalem， 咁啊佢哋兩公婆就瞓兩個床位咁啊，跟住咧有個女仔咧就係喺羅馬尼亞嚟嘅，咁啊佢哋瞓另外一邊角落頭咁啊，咁啊跟住咧有一個嘅女人，咁啊佢就喺南美洲嚟嘅，咁我哋就係響一個 under one roof， 我哋就係喺嗰度住幾日時間，咁啊。幾開心喎！夜晚咧，我哋出去對面超級市場買嘢食咁啊，咁啊買到翻嚟嘅時候，咁啊嗰對墨西哥夫婦就買咗啲麵包，跟住有啲火腿，跟住有啲芝士咁樣嚇，咁啊即係大家食 sandwich 啦咁樣嚇，咁啊我哋中國人乜都食噶啦，係咪？咁啊買到嚟嘅時候結尾，咁啊問嗰個猶太人嗰個家主咁啊，食唔食啊咁樣？佢話我唔食噶，因為我要即係肉同芝士係唔放埋一齊噶嘛，係咪？啊，冇 cheeseburger 咁啊，佢哋唔食呢啲咁嘅嘢，佢哋 kosher 嘅，咁啊，所以哦，先佢哋先 realize， 哦，原來你有 kosher diet 嘅咁樣，大家個食料又唔同，食嘅嘢唔同，講起大家個故事啊，講起大家嗰個嘅背景啊，係完完全全咧係兩回事嘅。嗱，呢個其實就係咧 globalization， 就係全球化。即是我哋任何嘅人走埋一齊，我哋咧就係成為咗一個好多元嘅一個嘅組合咁樣啊！宗教越嚟越多元，種族越嚟越多元，文化亦都係越嚟越多元，大家睇嘢嘅觀點咧都係越嚟越多元化嘅。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全球化 globalized world 或者一個 diversified 嘅一個嘅世界咁樣。睇多元化咧或者多元性咧。我相信就是創世記第十章裏面所講的。創世記第十章呢度咧，我哋叫佢做列國表啦，係咪？Table of Nations， Table of Nations。咁啊，作者咧就列出咗當時佢認識或者佢當時嘅世界嚇 ，his own known world 裏面有嘅種族或者有嘅邦國咁樣嚇。咁啊，你不妨嘅話咧，我哋再翻開去睇少少經文嚇，十章第一節。那個話咧，羅亞嘅兒子閃、含、雅弗嘅後代記在下邊。洪水以後，他們生了兒子。咁啊，先記載三個兒子，其中一個就係叫雅弗。雅弗嘅兒子係點樣？點樣？點樣？ 咁啊，我哋唔細詳細去睇裏面嗰啲名啦，係咪？咁啊，然之後第五節啦，佢話亞弗嘅兒子就係邊個邊個邊個？這些人嘅後裔啊，就係將啊各國嘅啊土地海島分開分散嘅嚟到居住，各隨各嘅方言同埋宗族嚟到去立國。咁啊，跳到第六節啦，佢話含嘅兒子。其中一個的仔咁啊，就係邊個邊個咁樣？佢話：這就是含嘅後裔啦，各隨他們嘅宗族方言所住嘅地土同埋邦國咁樣。跟住一路數落去嘅時候，到二十一節啦，就講到亞羅亞嘅第三個嘅兒子啊，雅弗嘅哥哥閃，佢係邊個邊個咁？佢亦都生咗兒子啦。跟住咧，佢就列出閃嘅兒子係邊個？二十二節至到第三十節，三十節佢總結嘅時候，佢就話：這就是閃嘅子孫，各隨他們嘅宗族方言所住嘅地土同埋邦國咁樣。我睇完聖經咧，雖然覺得好悶，但係明白個上下流程嘅時候咧，你就知道點解嗰個作者咧特登要放呢個嘅列國表放喺呢一處地方。如果你熟聖經的話，由細到大聽故事呢，你知道呢，我們聽過一個很重要的故事，就是洪水故事，是不是？就是當人在地上他們的罪惡滔天的時候，上帝說要去審判，要用洪水來到審判全地的時候，結果洪水來到，然後挪亞和他一家八口就在方舟那裡得救，得救完了，洪水退了，他們呢就挪亞同埋佢三個仔就咧開枝散葉然之後生養眾多好似翻翻去創世記第一章咁樣multiply and be blessed， 跟住佢哋就分散喺世界各地，分散喺全地咁樣。所以作者去到呢個地方，洪水過後，咁佢就列出咗即係挪亞三個仔佢哋其他嘅後裔、其他嘅兒子、兒孫。他們散佈的地方各自有不同的言語、方言、宗族，我們叫它 Table of Nations， 閃含雅弗的後裔。如果看地圖的話，很多的 Study Bible 或者一些啟導本、導讀本都會列出一個的地圖，那個地圖閃含與雅弗大概按照當時的背景，就將這個家譜你將它 map 了的時候，就大家一個的即是當時中東的世界每人一個的角落，含呢就是在大概南邊非洲的地方，閃呢就是在亞述、巴比倫、現在我們所叫中東的地方，跟著雅弗就是希臘、小亞細亞或者土耳其的地方。三班的人或者三個的開枝散葉的一個這樣的情況。其實呢，這個列國表就是家譜來的，創世記或者在不同的經文、聖經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家譜的。那家譜呢，我們解釋一下先，為什麼會有家譜呢？在聖經裡面的家譜呢，大概呢有三個不同的功能的。為什麼會在一個著作裡面它要加一個的家譜下去的呢？第一個功能呢就是歷史的功能，就是說曾經發生過的事，曾經有過的兒孫，曾經有過的後裔，確實是有這樣的發生了的。當然家譜來說，歷史越長的話，你追溯到你的上一代、祖先那一代，越追得上，在古代的世界裡面你就越有社會地位，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回過以前的鄉下，是不是？大部分應該不是在這裡出世的，是不是？你回過鄉下，有沒有去過你祠堂那裡看過本家譜？有誰看過？沒有啊，你們都是無根的一代。我認識一個弟兄，他可以回到他的鄉下，他去祠堂那個家譜找到他自己的名字，然後追溯到25代。25代 我聽到嚇一跳。我都，你說如果一代有幾十年，一代你當40年，是不是？25代四人，我不知道 幾多年，真的回到不知道中國什麼的朝代。家譜越長，歷史越悠久， 你在那个的世界那个的地位就会更加坚固的。这个是第一个圣经里面出现的家谱其中一个的可能有的功能。第二个呢有的功能呢就是政治目的的、political 的 purpose。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通常是那些皇室的皇族，譬如埃及的帝国、巴比伦的帝国，很多时候在他们那些的文献那些的史记里面就会记载这个家谱的。那家谱就是说呢、来到去确立呢、某某君或者现在现任的君王他有那个皇族的血统的。如果你追溯到的话，或者你能够、建立到确立到你是有那种 royal blood 的话呢，你的政治的地位当然就是越来越坚固，是不是、这个第二个功能。除了历史有政治的目的，第三个功能是什么呢？家谱第三个功能就是社会的关系，就是 social relation， 就是说呢去表达出呢、大家在社会当中在个社群里面，我们呢、如果追溯到家谱、我们呢大家呢就会是近一点的、即是个关系会好一点的。一看家谱就知道了，是不是？好像我们中国人这样说，即是几百年前是一家，是不是？我姓陈的，如果你是姓陈的，是不是？说不定我们以前是兄弟姐妹来的，是不是？我们不要嗌交，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是不是、大概是有一种即是所谓亲属的那种社会的性的关系。那么、有少少我们广东话讲认亲认戚，是不是？如果家谱里面大家都是有同出一源的话，那我们的社会的地位社会的关系就会近很多。那么有这几样的功能、政治历史和社会的、关系的功能。那么我们看回创世纪第十章，到底这段圣经大概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应该就不是政治、历史可能有，但是可能有很多的元素功能，就是这个家谱告诉我是社会关系的功能，就是说将这些列邦列各国的种族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说这些这么多个的、宗族、方言、他们的邦国，其实他们的关系是很亲的。大家虽然分散了不同的地方，不过大家呢是很相似，不应该去排斥大家，不应该 去看小大家，即是大家都应该是、很近、你留意閃行雅弗、那个的交汇的地方，如果你有地图的话，你看看那些道读本的地图，閃行与雅弗他们交汇的地方中间的地方就是呢将来呢以色列人立国的地方，就是阿伯拉罕会去的地方，他就在正这些的万族万邦各个方言的中间的交汇的地方，那个就是迦南地，是不是？上帝呼召阿伯拉罕去这个中间那个地方，就是你看到那个、加撒那里大概那个地方，死海沿海那个地方，那个就是以色列、将来阿伯拉罕以色列人那个的祖宗的地方，即是万族万邦都是围绕住、这个的、地方，然后大家的社会的关系其实是大家很密切的。上帝要阿伯拉罕去这个地方就不是要去建城墙，而是知道有万国万族在周围，然后跟他们去到建立桥梁，去到跟他们有不同的沟通，有不同的种族方言都好、你记得阿伯拉罕、上帝呼召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得福，是不是？然后他成为福气，并且要将这个福气带给万民。这个似乎就是告诉人作为神的子民，到底他们在一个多元的世界里面，他们的关系、他们的相处是怎样，在正中间万族万邦各国的、方言都是围绕着他们的、其实这个都是神的心意的，各族各邦来到开枝散叶， 散播在地上不同的地方的、上帝要人去分散，上帝要人去、分散去不同的角落，这样这个是上帝自己的心意。你留意一下上下文呢，其实个脉络都是讲这件事。很多时候很拗头的地方就是，我们看第十章就不明白为什么第十章说有各国的方言，跟着有列邦，有不同的宗族，散布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然后呢完了第十章就去到第十一章，十一章我们就很熟了，就是巴别塔。是巴别塔第一句说什么呢？他说天下的口音都是一样，言语是一样的。我们很拗头，就是第十章就说有不同的列邦，是不是有不同的方言。然后到第十一章作者就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奇怪，是不是应该是调翻转的，是不是应该是先记载十一章巴别塔，然后上帝分散他们，他们有同一个语言，然后他们很自高等等，跟着他们就分散了。分散了应该就有列邦，是不是就好像这个这样说，是不是应该十和十一章是调翻转，应该先记载巴别塔上帝审判，然后才有列邦或者不同的各除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方。为什么作者特意将它调转呢？你觉得可能作者是不是他神了、他不知道个时间表、是不是不明应该这样发展的，为什么他神了又将它调转了呢？似乎不 是， 是、你知道圣经的作者呢，很多时候他们记载一些东西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现代人想一定要按照时间 sequentially 这样去记载一些事迹的。有一些东西是发生了、前后他将它调转了，即是有少少像倒叙法这样。其实作者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做的。圣经作者这样做就其实想表达一个信息的。那我们想想想到底是什么信息呢？你看一个流程，你知道第九章上帝和挪亚立约洪水之后，跟着上帝赐给人有普遍的恩典。九章第十一节，上帝说和人类来到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都不再有洪水毁灭全地。跟着用彩虹来到立约，是不是不代表彩虹第一次出现、okay?你不要以为哦，那时才有彩虹，是不是？不是的，一早有彩虹，不如用了彩虹来做记号，是不是？割礼都是一早有割礼的，不如用了割礼赋予一个新的意义，是不是？所以用彩虹立约就是说上帝普遍有恩典，这个叫做 common grace， 给世上所有的人，这样这个是一个祝福来的，一个 blessing 来的。然后作者特意就将这个的后闪含雅弗的后代就放在这个 blessing 之后，即是说在作者的眼中万国是要得福的，虽然得的福只是普遍恩典 common grace。 为什么不将它放在巴别塔之后？因为巴别塔就是上帝审判人类， 是一个 curse 来的。如果将后代放在巴别塔后面，就换句话说，作者就会说万国之所以开枝散叶，有不同的方言，不同的邦国，其实就是 under curse。 但在上帝眼中他们不是 under curse， 是 under grace， 是 under blessing。 所以就将他十章和十一章就调转了，十一章记载了巴别塔 Tower of Babel 之后，他就讲回又是虽然是 curse， 是上帝的 judgment， 但是亚伯拉罕来到了十一十二章，就是在闪的其中一个后裔，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去到万国的中间，然后给他们的恩典就是救赎的恩典 saving grace special grace。 所以上帝眼中万国多元原来是他自己的心意来的，不是按照硬性的时序来去记载事情，反而将它调转，而想表达的神学的信息就是万族万邦开枝散叶多元的一个的世界，是上帝自己的 common grace。 在这个列国表里面，如果你回去有时间你瞒的话数一下，有七十个名，大部分都是一些、民族的名字，一些 ethnic group， 当时的民族的名字。七十当然不是一个 comprehensive number， 不是一个尽的数，而是一个完全的意思，是不是？七十代表完全，就是说他们散布在全球，万族是有上帝自己的恩典。 Multicultural 是上帝自己的恩典。在几个礼拜前，我就去了我们浸信会一个叫做宣教或者牧师大会。那个宣教大会的题材今年就是叫做 Crossroad Pathway to Reconciliation。 Crossroad 就是说我们有不同的文化交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大家复和，或者大家怎样去適應大家，同埋點樣喺度做事工咧？咁啊，咁啊，啱啱就喺芝加哥 City 裏面嚟到去舉行啊！咁有幾千個嘅教牧，幾千個嘅平信徒嘅領袖，咁我哋咧就喺呢度一齊嚟到開會咁啦。咁啊，我就被邀請咧去咗一個即係講亞裔嘅教會、亞裔嘅事工啊嘅一個嘅 panel 咁樣。咁我哋有 discussion。咁啊，其中嚟嘅人咧，就很多是白人来的，有很多白人的牧师的样啊。那个 panel 那个主席就问问我们，那我其中一个即所谓亚裔 Asian American 的 pastor 问我们亚裔的基督教 Asian Christianity 或者 Chinese American Christianity 到底对整个基督教有什么贡献。我就劈头一句我说，我说我们的贡献很简单的，我就告诉你，基督教不是 white， 基督教不是白人，耶稣不是白人来的，教会都不是只是为白人而设， 是为万族万邦。我就是所谓一个 non-white， 是一个非白人的，我们的教会存在的目的其中一个贡献就是告诉你， Christianity is not white、right？ 在美国的浸信会呢，80%的教会是白人教会来的，只有20%是 non-white 的教会。但是呢，在近年来呢，是 non-white 的教会，非白人的教会，非白人的即是所谓有色人种的教会是增长得最快的，不是那些 white churches， 相反那些 white churches 是开始 decline 的。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诉白人，基督教不是一个白人的宗教，福音是给所有世上的人，是不是？连我们美国我们都应该要 realize， 我们越来越多种族，不是白人为上。没多久之前我看了一本书，是一个社会学家叫做 Robert Jones 所写的。 Robert Jones 写了一本书，他说 The End of Christian White America， 即是说按照统计来说，现在刚刚出的一些统计，白人已经不是再是大多数，不是 majority， 他只越来越占人口的成为 minority， 45%， 然后还有一个趋势会越来越少的，最多的种族起来的人数越来越多的就是那些所谓 non-white， 是不是？就是那些有色人种，特别是 Latinos， 其次就是 Asians。 Latinos 绝对是最快的，是不是？我最近家里装修两个月装修个厕所樣，是两个 Latino guys 你都去做的，其中一个 Latino 的 worker 他就是 有欠债，然后又要我帮，就是我要帮他车，有時幫下他，咁我就盡下本分，我幫下你啦。咁有一次佢話：你幫我車下我啲細路放學咁啊。咁啊做到下又要幫佢車細路放學咁啊。我話 OK， 我同你一齊去啦，係真係麻煩啫，係嘛？咁我同佢去附近一間學校，我住附近一間學校，咁佢啲細路喺嗰度翻學，咁我揸架車去，咁我諗住都係車一兩個啫咁啊。點知一開門，啲細路到啦，五個喺度，五個就爬曬我上車咁樣嘅。咁我車翻佢哋翻屋企，咁你人數上面你係冇得同佢爭，係咪？所以 white 嘅 population 會越嚟越 decline 嘅。 其他的種族就會越來越多的。這個其實就應該是美國現在的情況，是不是？美國將會有的情況，是不是？意味著什麼呢？就是我們面對一個社會，一個世界就會越來越多元。1950年代的時候，有一個很出名的畫家叫做 Norman Rockwell， 他畫了一幅的畫，油畫叫做 Thanksgiving。 這個油畫就是代表以前白人社會為上、白人為多的時候那種的 Thanksgiving 的情況，即是說幾個的一班的白人的家庭，他們坐在一起，一個 white cushion family 能夠吃一隻火雞，這個就叫 Thanksgiving。 現在的 Thanksgiving 很多時候不是這樣，是不是？你們最近 Thanksgiving 吃什麼？打邊爐？是吧？ Turkey？ 因為是一個越來越多元的一個社會，已經不再回到這種的情況，是不會回到的。2014年的時候，Super Bowl 有一個的廣告，就是可口可樂的廣告。那個廣告呢就是唱America 那首歌， America America、這個很好的地方。在這個廣告裡面就有不同的種族出現，有法文，有希伯來文，有非洲的土語，有西班牙文，有英文，用不同的語言來唱 America 這首歌。2014年，沒幾年我之前，幾年前一播了這個廣告之後，就有很多人complain， 就是白人去 complain， 說為什麼這個是 America？ 是不是？ Well, you don't realize 已經不是再只是白人為上，是不是？所以在這個的社會的境況底下，開始白人會被開始覺得被邊緣化。其實教會都是，我剛才所說應該怎樣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裡面能夠去彼此尊重，甚至多元的宗教裡面能夠彼此一起來到去一台去吃飯，能夠去彼此去尊重呢？我覺得這個是對我們教會、對基督徒一個很大的挑戰的。以往呢教會很多時候有一種言論，就是說我們這個宗教、我們這個信仰一定要打低其他的信仰。但我想問，一個全球化多元化的社會裡面，是不是這樣就是一定是最好的策略呢？最近 Black Friday 是不是有一個廣告是 Amazon 出的，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你回去 YouTube 上 search 一下，是一個的基督教神職人員和一個回教的神職人員，兩個在客廳那裡有說有笑，因為兩個都年紀老邁了，大家起身走的時候那個膝頭都痛，大家握手走，走兩個人都同時想起什麼呢？就在個電話上按 Amazon， 然後買一樣東西給對方，結果兩個人都是 prime order 買一樣東西給對方，就是買個 knee pad。那個廣告最尾的時候，就是個神職人員，基督教神職人員就去到教堂，他要入教堂的聖所的時候，他要跪低，是不是祈禱？那個回教的入到去清真寺，然後他又要跪低趴低來到祈禱，兩個人很尊重的結束。其實這個就是可能是多元化的社會裡面我們需要想的一種策略，不是再是一個 Christianity 一定是最 powerful，一定是最大聲的。在浸會裡面有一個神學家叫做 Russell Moore， 他本身是一個白人的基督徒，一個的神學家，他就是在掙扎這個問題。在一個 pluralistic 的 world， 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裡面，我們怎樣能夠作見證呢？以往那種策略可能就是我們要霸曬整台，個個人都覺得應該基督教是為上的，現在可能就不是，現在可能一台裡面十多人，我們知道我們只不過是其中一個的 voice， 其他人有不同的 voice， 而我們要怎樣去見證呢？就是在萬族萬邦的當中怎樣去告訴人聽，我們的神是有獨特的地方，是 我們的神是美的，是會帶給人有 blessing 的。 整本的创世纪其实都是讲这件事，甚至到亚伯拉罕被选召，他然后有以撒雅各，他都在万族当中来到去 navigate 的时候，他怎样跟他们来到去相处呢？所以在创世纪特别成日讲说 blessing theology of blessing，上帝创立这个世界就是要他开枝散叶，之后他赐下祝福。到第十章列国的表，我们知道犹太族呢，你去看看国表，犹太族在哪里？严格来讲就是未出现的，因为亚伯拉罕还未出现。到亚伯拉罕出现第十二章的时候，亚伯兰就是在米索不达米亚来到迦南地，一生成为一个外人，但他的角色是什么呢？他成为 blessing， 成为其他人的祝福，能够跟其他人尊重的来到去相处。刚才我讲过，我们在浸信会都是 80% 是白人教会，但是白人教会是开始 decline， 20% 是有色人种的教会，增长是最快的亚裔 Latinos。 其实我们做好我们这种的教会 ，ethnic 嘅所谓 ethnic churches，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嘅见证嚟，好培植我们自己教会。我们作为一种嘅非白人，我们可不可以带俾其他人有祝福？当我走到去我们自己的职场，你的职场里面都是开始多种族，是不是？你怎样能够跟其他人相处，能够带给人有 blessing？ 在一个多元社会里面，我们呢都是站稳在我们的信仰，当然，但我们用一个尊重的态度，能够带给人家有祝福，能够跟人家去建立关系，跟我们的职场里面的人建立到一个好的关系，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我重新低头祈祷。上帝，我们知道我们身处这个世代，一个多元的世代，一个多种族的世代。主，我们知道你自己心意就是要人开枝散叶。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你的普遍的恩典，你普遍的祝福就要临到万邦。并且你都提醒我们，我们在万邦的当中来到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跟人家来到去相处。特别我们带着福音的使命，我们走到去人群当中。我们再明白到，我们好像当时第一世纪的教会一样，我们不一定要去主场，但是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走到去人群的当中，来到去带给人其他万族的人能够有祝福。求你都祝福我们的教会，特别城北这个教会，我们成为一个的教会是你自己的心意。求你都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在这个地方有可能其他的种族，甚至有百人为上的一个种族，能够带给他们有祝福。主啊，求你让我们带着福音的使命，那种信仰的你自己那种的本性，那种的 blessing， 能够走到人群里面，让我们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我们站稳我们信仰福音的立场，也都为着你自己福音来到去见证。我们这样祈祷，奉主名求。